们开始以前，我们先一起低头做个祷告。慈悲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再一次来到你话语面前的时候，我们恳求主你安静我们的心，主也愿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我们在这里为了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我们的圣诞节的庆祝的聚会，我们感谢你，也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也纪念我们这里有不少的学生现在面临考试的压力，也让他们在考试的面临考验的过程当中，愿他们呼求你自己的名啊，愿那些听过福音的，愿你在他们心里面你自己来做感动的工作。主啊，也求主你带领我们，我们当中有外出的，求主你自己保守我们的脚步啊，也求主你来引导我们，也把我们前面的脚步我们交在主你自己的手中，让将来的这一年里，愿你天天你让我们经历到你自己的恩典，看到你在兴旺你自己的教会，因为你给我们有宝贵的应许，你要建立你的教会，不是我们能够为你做什么，乃是你自己在我们当中，你要兴起你自己的仆人，你的使女，你要兴起你的工人，我们在这边一起的同心合意的来为你这个福音来努力，来见证你自己的福音。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我们是这样子的卑微，这样子不配，我们对你有这么多的亏欠，可是我们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无条件的来接纳我们，并且你让我们跟你有机会一起来同工，然后被你所差遣，愿你自己亲自来使用我们，也让我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主你看到，你帮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的破碎，让我们在这里，我们也在侍奉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认识到这个福音的宝贵。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圣诞节的期间，我们有很多吃吃喝喝的，很多的不同的机会，有聚餐啊。我这个过去的这个礼拜里面，我有机会跟不同的弟兄姐妹有交通的机会啊。我们等一下一起要领圣餐，这个圣餐也提醒我们，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在羔羊的婚宴里面，我们跟以撒的雅各还有旧约的那些众圣徒，我们一起会坐席。我如果我们读福音书的话，我们就发现很多时候耶稣用这个宴席的一个东西来比喻这个进入神的国。那我们刚才读的这一个比喻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例子如果我们看福音书怎么样形容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时候耶稣讲的神的国来到的，我们进入永恒里面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吃吃喝喝的事情。马太福音第八章里面，耶稣基督就应许有一天从不同角落，世界各地不同角落的人我们这些外邦人，有一天在要跟旧约的这个圣徒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他们一起坐席。这个，所以耶稣回来的时候会有很多吃宴席的这个机会。那为什么耶稣基督他会用宴席来形容神的国呢？我想可能原因很多。我们是活在一个堕落以后的这个社会里面，一个世界里面，所以我们活在世上，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压力。昨天晚上的聚会，我问一个同工，我说我预料的应该会有更多的人来参加，为什么？他说其实答案很简单，那边考试还没有完。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有考试的压力，我们要读书，我们要写 paper 我们有时候还要写 program 等等，读 MBA 的还有很多 presentation， 读书完了我们要找工作，现在工作也不好找，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我们上了班以后的话，公司里会有裁员，经济不景气我们有时候是要常常去加班我听说这里这个 Epic 公司常常就是这个对员工的要求挺高，很多人就被抓去加班去了。所以我们活在是一个充满了一个 stress 的这样子一个社会里面。我们有了孩子，我们有了孩子以后，你小孩子你还要打发他上床睡觉，还要打发他去上学等等家里的房子东西会坏掉，车子会出问题。所以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充满了 stress， 我们很不容易有休息的机会。 在耶稣那个时代是如此，今天也是这样子。那宴席是一个大家轻松的时候，在一个宴席的时候，我们把世上的这些事情放下来，我们在那边能够真正的有机会，虽然是很短暂的一段时间，我们能够一起来休息，我们能够有机会跟其他的人建立比较深入一点的这个关系。那我们刚才读的这个比喻呢，就是耶稣基督用一个娶亲宴席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来教导一个属灵的真理。所以这个比喻呢，是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个常见的一个 situation 一件事情，而耶稣用这个比喻来教导一个背后一个属灵的这个真理。那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到底他要教导什么？那我们首先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比喻哈，我们看第二节到第四节啊，我在这里读的是新译本，你们当中可能很大部分是用的是和合本，新译本是这样子讲的。新译本说，第二节，天国好像一个王为了儿子摆设婚宴，他派仆人去叫被邀请的人来参加婚宴，但他们不肯来。他再派另一些仆人去说，你们告诉被邀请的人，我已经预备好了宴席，公牛和肥畜已经宰了，一切都预备妥当，你们来参加婚宴吧。这个比喻一开始的时候讲，这个有一个王，他在预备一个婚宴啊，为他的儿子预备的。那一般来讲，一个王他有好几个儿子的，古代的时候这个王他不只是他不是单单只有一个妻子，他很多时候有好几个妻子。那在这一个比喻里面，我们发现一件事情，第二节说这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婚宴，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是他唯一的儿子。这个王很特别，只有这么一个宝贝的儿子，然后他为他的儿子来预备婚宴。这个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啊，唯一的儿子现在要结婚了，这个婚宴是何等的这个重要。那我想计划这个婚宴可能是对这个王来讲的话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我想他可能花很多的时间来预备啊。这个我想我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样，这个王怎么样预备的啊。如果你像奥巴马，他如果有 White House 的这个 State Dinner 国宴的话，那一定要把这个大厨找来，这个 Palace 这个 White House 这个 Chef， 然后商量商量这个菜单，然后下一步的话要考虑到底这个我们邀请的对象是谁。那耶稣的讲到的这个对象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一听到婚宴，尤其是提到这个王的这个宴席的话，犹太人就知道这个事情不简单啊。为什么？因为那时候的婚宴跟现在的婚宴不太一样。我们知道哈，这个美国人结婚，我参加过很多美国人这个北美的婚礼。美国人结婚的话，这个婚礼完了以后，下午就是个 reception， 有茶点接待，对不对？茶点接待，我们去参加过，我就知道吃不饱的，对不对？吃不饱的。中国人结婚就不一样，中国人结婚一定要吃那一顿，你没有那一顿的话，差不多等于你这个人没有结过婚，差不多是这样的。美国人是在教堂里面，你要 I do， 然后亲一下这个新娘，然后就算是婚礼结束了。可是中国人的话，这个光有教堂的婚礼还不够，一定要去餐馆里面把这个亲朋好友找来，然后吃一顿。而且这个中国人这个酒席也是不简单的，一般来讲都是好几道菜，九到十道菜。我来美国久了以后，这个就忘记了这一点，很重要的这一点。所以有时候去参加婚礼的宴席，吃到第五道的时候已经撑了，然后就发现自己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然后剩下就看到一道道菜，而且最后上来的都比较好一点的龙虾啊什么这些东西，可是已经吃不下了。所以那个美国人的婚礼是个茶点接待，中国人的婚礼是九道菜十道菜啊。那犹太人的婚礼不一样，犹太人的婚礼我们中国人没得比的，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吃七天呢。所以犹太人来参加婚礼，他不但只是来七天，而且客人来住在哪里？住在这个新郎家的父亲家里面。那个时候没有 days in 啊，预先上网订个旅馆房间，没这回事情了。所以这个父亲，这个新郎的父亲，客人来的时候要招待他们吃，招待他们住，然后他们天天在那边吃喝跳舞，犹太人这个集体的那种民族舞蹈是这样的。所以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普通人家结婚都是吃七天的，何况今天一个王为他的唯一的儿子来举办婚礼，这个筵席你可以是想象得到是多么一个隆重的一件事情。我想这个王定下了这个菜牌以后的话，菜单以后下面就要考虑的被邀请的这个对象。那一个王来搞国宴，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你这个奥巴马搞了一个国宴的时候，大家就看看到底是谁被邀请，谁没有被邀请，对不对？被邀请的人肯定脸上非常有面子啊！你看看啊，现在这个 White House 白宫里面这样子一个酒席，结果我是被邀请的对象等等。有的人没有被邀请，我看电视上还有 crash the party 混进去的也有。Right, 前一阵子就有一对夫妻混进去了，结果给这个安全人员保卫人员搞得很下不了台。好，所以现在邀请的这些人，那邀请完了以后，我想这个王他有一个 guest list 啊，然后就开始派这个他的仆人出去来发这个邀请函啊，喜帖。那当时的这个文化是这样的，这个喜帖呢，这个邀请函呢是当面派的仆人去送去的。那为什么呢？啊，因为那时候没有邮电系统。你不能说哦，这个现在你结婚还要印这个很漂亮的 wedding invitation， 对不对？啊，然后你贴个邮票寄出去 ，snail mail， 啊 ，RSVP， 啊，哪一天以前你要回这个新郎新娘，告诉他你来，让他们好预备。啊，这个都已经过时了，现在不是这样子，现在是 e-invite， 对不对？一个 electronic card 电脑上发过去，等等，那他就马上就可以回。那当时的情况不一样，当时的人没有邮件系统，没有 system 啊，也没有发个 e card 这样子过去邀请人。当时没有挂在墙上这种日历啊，没有 appointment book， 没有 smartphone， 没有 PDA， 没有这些东西来帮助你。所以这个王是很久以前就已经发出这个喜帖了。那在婚礼快到的时候呢，他又第二次的派这个仆人出去。所以第三节他说他派仆人去叫被邀请的人来参加婚礼。意思就是说，这个仆人被王派去的时候，他们已经是第二次去了，去什么？去叫那些被邀请的人，就是那些人已经被邀请了啊，因为当时没有这种 reminder。那所以王再一次婚礼前几天派这些仆人出去跟那些被邀请的人说，哎，过几天就是婚礼了，你们要准备来赴席，对不对？来吃酒席，跟现在不太一样啊。现在你这个 e-group 里面啊，你把这个 calendar 放上去，你可以 program 它，发一个 reminder， 自动发一个 reminder， 一个或两个。那个时候没有这样子。那然后到了婚礼当天呢，他再派那些人去来参加婚礼。吃这个酒席，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可是当这些仆人他们去提醒那些被邀请的人说，现在马上要过几天时间就到了，你们要来参加婚礼的，结果那一些人不肯来。哎，你说这个奇不奇怪？今天一个王啊，国宴搞国宴 ，state dinner， 邀请国内的这些重要的人士。有体面的这些人来，结果那些人居然不肯来，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也是给这个王很没有面子的事情啊。今天假如你的老板啊，他这个儿子结婚发了邀请函给你，你去不去啊？今天去啊？你肯定去了，为什么？你不去的话，下次裁员的时候，你可能在那个被裁的名单上面那个地方，对不对？你老板邀请你的话 ，of course， 你那天有别的事情，你也要搁下来，你一天肯定要去的。可是很奇怪，这些王，这个王邀请这些国内的这些有体面的、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来参加他这个儿子的唯一的儿子的这个婚宴，那些人反而不肯来。这个是什么？我们中国人讲，这个叫做造反啊。这个叫做十足的不给面子，对不对？这个王的这些百姓，他们在当众的在羞辱这个王，因为他们不肯来，他们在干什么呢？我要有的人他说我要去做买卖，有的人说我田里面去耕地，哇，这种借口也想得出来啊！怎么没有人说我 GPS 坏掉不能来？那个，哎， 所以这个现象是很奇怪的。那我们看到这个王，他是很怜悯的王，他的百姓在那边居然公开的羞辱他，不肯来参加他儿子的婚宴，他反而继续派仆人去啊，他继续的来预备他的婚宴。这个也许他想，这些人也许过几天他们会 change the mind 啊，这个天天都那么忙，要到田里面去工作，还要出去做买卖吗？那到了婚礼的当天，婚礼的当天，他又派了他的仆人第三次的去邀请那些客人，提醒他们来参加婚宴了。所以这个那一天，这个王告诉他的仆人去讲，一切都预备妥当，来参加婚宴吧。啊，那耶稣到底在这个比喻里面要跟我们在讲什么？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首先，我们这个比喻里面有一些代表性的这个人物哈，我们这个需要知道。这里面有一些 symbol， 有一些象征，犹太人一听的话他们就懂，我们就不太懂。这个有一些人刚刚来美国，像我是很多年前来美国的，碰到选举的时候，新闻上常常报新闻，选举的新闻，看到一个大象，还有一个驴子。那你在美国久了，你知道那个大象是什么，那个驴子是什么。所以刚刚来美国的人就搞不懂了，为什么一天到晚有这个大象，还有这个驴子等等。啊，这个里面有一些符号是对当时的人象征性的符号，所以当时的人是明白，我们就不明白了。那这个王是谁呢？耶稣一讲到这个王的时候，犹太人就知道他在指谁。这个王就是指上帝他自己，旧约里面的耶和华。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开始祷告？怎么开始的？啊，我们讲我们慈悲亲爱的天父，对不对？我们亲爱的我们的天父，在天上的父。哎，我们今天能够称呼上帝是我天上的父，是我们的天父，是因为耶稣来了以后，钉了十字架，受死埋葬升天，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我们从圣灵而生的。我们今天耶稣亲自告诉我们说。父啊父啊父啊，我们能够称上帝为天父。犹太人不行的，犹太人会承认上帝耶和华是我们整个国家的父，可是犹太人不会认识到他是我 personally 个人的天父，没有，他们没有这个观念的。犹太人祷告的时候，他们不是一开始称呼上帝不是天父，他们祷告是怎么祷告的？一开始他们祷告称呼上帝是宇宙的王， King of the universe， 宇宙的王，他们是这样子来祷告的。所以犹太人一听到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犹太人知道这个王就是指天父，就是指耶和华。那如果王是指天父的话，这个儿子是指谁呢？啊，他只有这么一个儿子，那儿子当然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好，所以这个福音书里面耶稣常常指的自己是什么？是新郎，对不对？福音书里面啊，所以那你就知道，这个耶稣讲新郎指他自己的话，这背后跟这个背景的关系是什么？那如果这个王是我们的天父啊，这个儿子是耶稣基督自己的话，那这个婚宴又是指什么呢？这个婚宴就是指上帝跟他百姓之间的这样子一个联合，一个结合。在旧约里面，我们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上帝跟他的百姓有很多层次的关系啊，有君王跟百姓之间的关系，有父亲跟儿女之间的关系，有牧羊人跟羊之间的关系，有葡萄与枝子之间的关系，有头跟身体之间的关系。那还有一层的关系呢，是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所以今天上帝创造我们这个社会，创造了我们有各种不同的这个人际的关系，其中一个原因是让我们明白到底我们跟上帝之间啊，我们的天父之间有多层的不同的角度，有多层 multifaceted 这样子的一个关系。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在圣经里面看，就是神跟他的百姓之间的关系，是丈夫跟妻子之间的关系。在旧约圣经里面，如果你读何西亚书或者是读以西结书里面，有很多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新约圣经的时候，以弗所书里面提到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丈夫与妻子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用这样子的方法来比喻。所以旧约里面，当以色列人他们去拜偶像的时候，先知控告他们犯什么？他们犯灵里面犯了淫乱的罪，随从别的神，就是他们背约了， 违背了这个丈夫与妻子这样一个关系。那这个婚宴到底是什么？这个国宴是指什么？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七节到第九节里面提到羔羊的婚宴啊，十九章第七节里面说，我们要欢喜快乐，把荣耀归给他，因为羊羔的婚宴婚期到了，他是新，他的新娘也自己预备好了，并且有光洁的细麻衣赐给他穿上。这细麻衣就是圣徒的义行。天使对我说，你要写下来，被邀请赴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启示录讲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当他耶稣这个新郎来接他的这个心腹，接着他的这个新娘的时候，就是耶稣来接他自己的百姓，他的教会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做一次婚宴，这个叫做羔羊的婚宴。圣经里面用羔羊来比喻耶稣，用新娘新妇来比喻这个教会。所以耶稣有一天，圣经提醒我们，他要自己来迎接他自己的教会，他的新妇，然后跟我们永远住在一起。耶稣常常在这个福音书里面提到这样子。今天我们一个月在这边，我们一起来领圣餐。那领圣餐有很多的意义。往后看，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可是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整本圣经是要我们往前看。什么叫做往前看？往前看就是指到整个历史的结束。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有一天整个宇宙要恢复到宇宙原来应该有的这个和谐，这个 harmony。也就是因为人吃了亚当夏娃吃了那个果子，抵挡上帝，犯罪以后带来了这各种各种的这个后果。刚才我们唱的这个诗歌其实 Joy to the World 里面就提到，其实背后如果你仔细去查考它的原来的这个经文呢，这个诗歌里面的歌词的话，你就看到有一天上帝要解决我们所有的患难，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患难都要解决，这个宇宙整个宇宙要充满这个和谐的一个光景。这个是我们人经脑子未曾想过，眼睛未曾看见过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是活在一个堕落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很难想象那样子的世界是怎么样一个世界。我们会生病，我这次来出去探访哈，探访感谢主啊，这个吃得很好，马上腰带就在提醒我，我这里没有磅秤，所以如果是家里有磅秤，我肯定回去磅一磅，知道肯定大事不好。来，所以下次来的话带游泳裤，要出去找个体育，出去游泳，出去健身房里面去跑。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 lay off， 我们有裁员。我们有胆固醇的问题，然后明天这个 cholesterol 又高了，等等，我们有各种不同，身体上一天不如一天，我们面临考试的压力，我们有儿女的问题，我们有代沟上的问题，我们有在这个社会里面被歧视的问题，我们有找工作的问题，各种不同的问题。这个问题造成的原因是什么？造成的原因是因为人犯罪所带来的这个结果。那我前几天还跟人谈说，这个我在这个后院菜园里面种菜的时候，那个蚊子来叮我。那蚊子来叮我的时候，我本能的啪一巴掌就下去了。结果那个蚊子就折寿了。我手上一滩血，它那个蚊子的寿命就此结束了。我说神当初创造宇宙万物不是这样子的，蚊子不需要去吸动物的血的。那我也不会因为他来吸我血，一巴掌下去，这个蚊子马上就毙命了。这个都是人犯罪以后带来的这个后果。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要恢复整个宇宙的这个和谐。这个是我们 look forward 往前看的。那我们当我们往前看的时候，我们今天才会有这个力量。我今天怎么样过今天的基督徒的生活？如果我没有办法来往前看的时候，如果这个信仰只有今生今世对我有帮助的话，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们比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更加的可怜，就是这个意思。哎，我们怎么样学习？怎么样往前看？圣经是要我们是为了将来，为了神救赎的终极，我们怎么样过现在的生活？We live now in view of the future。或者是 because of the future， 是这样的。 不然的话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现在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过活。所以耶稣基督的这个羔羊的婚宴，娶亲的宴席，就是指耶稣基督来，有一天他要迎接他自己的百姓。所以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马太福音26章，我们领圣餐的时候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个葡萄酒，直到我和你们在我父的国里喝新酒的那一天。耶稣基督在来的那一天，就是他迎接他心腹的那一天，那一天耶稣要跟他的百姓一起重新喝这个酒啊！所以现在我们要 get used to it。 所以你晚上喝一点红酒是对你有好处的， OK， 这背后有 eschatological reasons， OK， 有末世性的预表。 Anyway， 所以这个耶稣应许我们，有一天他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跟他一同来坐席，我们一起要一起来吃喝啊。所以那你看耶稣为什么耶稣用在这里的话提到婚宴这件事情来指这个救恩呢？因为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王他在里面预备婚宴，一切参加这个婚礼宴席所有的事情都是王在里面预备的，这是上王一早的在里面策划，一早的在里面预备啊。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神给我们这个预备的这个救恩，神一早就应许有一天女人的后裔要上蛇的头啊，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他要给魔鬼撒旦一个致命伤。所以耶稣在旧约里面上帝就应许有一天弥赛亚要来，有一天神的国要临到，当弥赛亚来的时候，神的国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的患难全部都要去解决，整个宇宙要恢复这个和谐。新约里面也上帝也让我们看到弥赛亚来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患难都要解决。所以今天这个今天上帝派不同的人来呼召人，呼召我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在羔羊的婚宴里面被邀请，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今天我跟你为什么会信主？因为天父差遣他不同的仆人在我们生命里面不同的阶段来呼召我们，来邀请我们，结果我们到了福音聚会里，到了教会里面，听见了福音，认识到自己的需要，然后接受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这个婚宴里面就有福。那第二，这个婚宴是这个天父一个人预备的，这是王一个人的预备，所有的这个酒席里面宰的这个牛羊等等都是他自己预备的。那这个他唯一的这个客人能够做的，就是他们被邀请的时候他们要来，他们被邀请的时候他们要来。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说，今天救恩是上帝预备的，上帝在创世以前就给我们预备他的国。那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入这个国？进入这个国不是靠着我自己的努力啊，这个跟你学校里读书不太一样啊。这个学校读书是靠你自己的努力，你考试是自己去考的，对不对？ Project 是去交的，论文是去写的，你不能找个人代替你去做这个事情，但这个东西叫作弊。如果你找个人代替你叫作弊。福音确实不一样，福音是我们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像一个乞丐一样，我们的义在上帝的眼睛里面看像一个污秽的衣服。所以今天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当天父派他的儿女来邀请我们的时候，我们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哎，我们就能够在这个婚宴里面有份，在这个筵席里面有份。好，所以那这个王是指天父啊，他的儿子是指耶稣基督，这个宴席是指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羔羊的这个婚宴。好，那这个客人是谁呢？客人是谁呢？我要这里面你要看广义的了，或者是狭义的。狭义的是谁呢？这些客人就是犹太人，尤其是旧约里面的犹太人。为什么？因为你要了解耶稣在什么情况之下他讲这个譬喻的。如果你看马太福音啊22章这一段圣经的上下文的话，你就发现这个譬喻是耶稣讲一系列三个譬喻里面的最后一个。耶稣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讲这个譬喻呢？因为在21章的23节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在跟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在里面对话。那对话的内容是什么？耶稣 刚刚洁净了圣殿，然后祭司长跟民间的这个长老就质问耶稣，你凭什么权柄你来做这个事情？那耶稣回答他们的问题，回答他们的问题的这个方法就是一里耶稣讲了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什么？第一个比喻是两个儿子的比喻，在21章的这个28节到32节。第二个比喻是凶恶佃户的比喻，这是21章33节到46节。然后最后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就是我们读的这个婚宴的这个比喻。那一连三个比喻，耶稣就在回答，也是在点一点这些人，这些祭司长跟民间的这个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点点他们，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其实是已经早就被邀请来参加婚宴的对象。上帝不是单单现在在邀请你，上帝是在整个旧约历史里面一直在邀请你，因为他们那是上帝的选民，上帝的百姓。那今天婚宴已经到期了，为什么？因为新郎来了。犹太人等了几千年，这个新郎现在来了，这个新郎就是耶稣基督自己。 This is the last invitation， 最后一个邀请。你知道耶稣讲完这个娶亲宴席的比喻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听得懂没有？啊，你看15节，耶稣讲14节比喻结束，15节法利赛人就去商量怎么样找耶稣的把柄来陷害他。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以后，犹太人马上知道耶稣在讲什么。不但如此，并且从此以后他们现在要想办法来要耶稣的命。好，所以这些耶稣跟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在对话，所以耶稣在这里提醒他们说，其实羔羊的婚宴马上就临到了你们了。因为你们今天对待耶稣的方法，就是你们在拒绝上帝对你们的邀请。他们屡次拒绝上帝对他们的邀请，因为在旧约里面，上帝屡次派他的先知跟他的百姓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离开你们的恶行，你们要等候弥赛亚的到来，当他来的时候，你们要听他的话。可是旧约里面我们看到，他们与神的百姓屡次的他们拒绝上帝的这个恩典，上帝的邀请。那最后来的是谁呢？最后上帝亲自派他的儿子来邀请他们，他们把上帝的儿子给杀了。所以这个里面的这些客人的话，具体来讲的话，就是指这个旧约里面耶稣特别提醒民间的这个长老和文士，你们神的百姓，上帝一直在邀请你们，可是你们拒绝。那为什么这些人会拒绝耶稣呢？为什么他们那些人看到耶稣，然后看到他行神迹，结果反而拒绝他呢？这里面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他们脑筋里面的弥赛亚跟耶稣不太相近。因为他们脑筋的弥赛亚，他们要等一个军事领袖来组织他们，然后把罗马人给打败。因为这个弥赛亚是大卫的儿子嘛，大卫是以色列里面最强盛的这样一个君王。那他们认为这个弥赛亚来了，就是要像大卫那样子来组织，把这个全国联系起来，然后怎么样来打败罗马人，脱离罗马人的这样子高压的这样子的统治。结果耶稣来了不是这样子。耶稣来的是一个温柔谦卑的这个样式，所以他们就拒绝了这个耶稣。好，那现在客人我们知道是谁了。这个客人是特别是在这里指的这个旧约里面这些犹太人，也是耶稣当时的这些犹太人跟他们对话的对象。那仆人是指谁呢？仆人是指谁？仆人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到仆人就是这个王派去邀请不同的人的这样子的众人，这个是从狭义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仆人就是指旧约里面的先知。旧约里面上帝屡次派他的先知去劝他们的百姓要回转，劝他们的百姓，然后告诉他们有一天弥赛亚要来。那今天这些仆人还在做邀请的工作。今天这个仆人是谁？就是你跟我。当我们去邀请人家来教会聚会的时候，我们在扮演这个仆人的角色，我们在发请帖， 来参加羔羊的婚宴。我们当然你跟他讲参加羔羊的婚宴，他听不懂你在搞什么。我们教会有 potluck， 来听听福音，礼拜五这边有聚会，礼拜六有聚会，请你来听听福音，我们有布道会等等。来我们有洗礼，有人讲得救的见证，你来看看。当我们在邀请人来到福音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比喻的故事里面扮演仆人的这个角色。所以你这个比喻你再往下看的话，这个仆人后来该邀请该来参加婚礼的这些人不来，那结果呢，他们这个仆人到了各个不同的这个接口啊，这个去邀请不同的人，好人也有坏人，全部都邀请来了。所以当然今天我们比较先进啊，我们邀请的时候不一定去跑去那个地方去寄这个邀请函，对不对？有时候你上了 QQ 啊，然后这个礼拜五，这个礼拜六教会有圣诞节的晚会等等，你发个 email 啊，你 email 一个 flyer 给他，这个聚会的单张给他，这个东西就是叫邀请的工作啊。那我们今天这个仆人，从仆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几个很重要的功课。功课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从第二节到第四节，我们看到说，今天我们坐下来吃酒席以前呢，我们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耶稣在这里没有讲，这个是什么？就是说这些仆人呢，有一天就是客人。他们现在是做仆人的工作，有一天就是客人。为什么？今天这个有一天这个羔羊的婚宴的时候，谁有资格坐在那个地方？上帝的百姓，他自己的教会，他的心腹。那谁是他的心腹？谁是他的教会？所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被圣灵重生的人，我们这些人就是在他的羔羊的婚宴里面有份。那羔羊的婚宴还没有来，耶稣还没有来，还没有来以前我们在干什么？我们要到街口去 OK不一定这个接口哈，QQ 也算接口 ，OK。所以，那你在那边做，我们在那边做邀请的工作。我们邀请别人来这里，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工作要去做。那不只是邀请呢，我们每一次搞聚会，我们都有很多，我们需要很多做很不同的人做不同的工作。有的人要去领唱的，有的人做邀请的，有的人管音响的，有人负责搞停车场的，有的人去安排接送的，有的人做饭做菜的等等。有的人看过儿童的工作。当今天我们一起来同心合意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按照上帝给我们的机会，上帝给我们的恩赐，上帝给我们的个性的时候，我们就在做邀请的这个工作。那这个很重要。今天的教会最重要的工作不是礼拜天讲台的工作也不一定是上这边做领会的工作或者领唱的工作。今天教会最重要的工作是邀请的这个工作。你讲的信息再好，这边没有人来听的话也没有用。我们的圣诞节的 program 搞得再好的话，如果没有人来参加圣诞节网上的这种聚会的话，那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意义很有限，影响的也很有限。好，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很重要的这些工作去做。我们不要把这个焦点放在这个 high visibility 的工作。我想我们这一辈子这个很多事情我们会忘掉，有一件事情你不会忘掉的当初谁邀请你去教会聚会的这些人，他们你不会忘掉，对不对这个是显示到这个工作有多重要。邀请你去教会聚会的那个人你不会忘掉的。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工作我们需要去做。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当我们在做邀请工作的时候，我们会可能会碰到人家拒绝我们的邀请。你看这个比喻里面这些仆人挺辛苦的这个王邀请客人几次三次，一个是一大早去邀请，婚礼前的前几天又派人再去提醒他们，婚礼的当天再提醒他们来参加婚礼，结果那些人还是不肯来。那今天你跟我们要做神的工作，我们做福音工作的话，我们要预备，我们心里有预备，我们会遇见 rejection 的。有的人他是不肯来的，不肯来没有关系，不肯来，我们仆人的工作的责任不是他来不来参加婚宴，仆人的工作的责任是我的邀请函递出去了没有。 所以我们要把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分开来。啊，圣经告诉我们说，若不是天父的吸引的话，没有人会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所以今天你去邀请人来，他不来是正常，他来是反常， OK， 对不对？他心里与神为敌，躲避耶和华的面，他怎么会来呢？那为什么你邀请的时候居然会有人来呢？为什么？因为上帝在吸引他来，在上帝在呼召他啊！我们如果再用神学的名词来讲的话，上帝在呼召他啊，所以他才会来的，是这样子。按照一般人的这个正常的情况的话，人犯罪的结果，心里与神为敌，他怎么会来这个福音聚会？不会的。所以如果没有上帝的呼召的话，我跟你不用出去传福音 ，forget it， 他们不会来的。第二个，如果没有圣灵在他里面做工的话，我们跟他讲福音，他也听不懂的，他听不懂的。OK， 这个我们开车来教会，经过那个吃 ticket 的那个路，对不对 ？Speeding ticket road， 两边是什么？是坟场。哎，那边躺的是什么？坟石碑下面躺的是死人，啊。你有没有看过哪个礼拜天牧师跑到坟场那里对那些死人讲布道会？有没有的？没有的。OK， 圣经说我们犯的罪的结果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死的人能够回应吗？不会的。OK， 那他是死的人，死在罪恶过犯里面，他听了福音会回应，为什么？因为圣灵在他里面工作的结果。如果没有上帝的呼召，上帝的拣选，你跟我的话出去传福音，要好像是什么，好像跑到坟场里面跟那些那个墓碑讲道一样，差不多是同一个意思。所以今天这个因为有上帝的拣选，上帝的呼召，所以今天我们跟上帝一起同工，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啊？告诉 guaranteed 的。哎，这个那你会有的人会回应上帝的呼召，所以保罗跑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在哥林多那边侍奉没有什么果效，他很灰心，上帝叫他不要灰心，这个城里面有很多我的选民在里面，所以不要灰心，继续做下去。哎，结果就做成。所以今天我们在遇见 rejection 的时候没有关系啊，如果你去听见证啊，这个。我当牧师的话，我要听要看很多的这个得救的见证。为什么？因为每一次替人施洗以前，第一件事情请他讲他得救的见证，写下来等等，然后要跟他去谈他怎么信主的等等。那如果你听见这个得救的见证，很多时候是这样的，这个人呢下飞机在这个地方，然后有一些人接待他，然后又帮他安排，然后他对基督徒的印象觉得不错，挺有爱心的。过来他毕业了，换了另外一个城市，然后人家开始去邀请他去福音聚会，听一听，可是心里刚硬，信心不错，可是还没有觉得信的必要。到了第四个教会，那时候圣灵感动他，他信了主了。所以比较少是一个人是从一个教会从头开始，从被接待新生一直到信主的很少。很多时候是你听他讲见证的话，可能是七八年的时间，好几个不同的教会，最后一个教会他布道会的时候，那天圣灵感动他，他就重生了，那个人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这个上帝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计划，你想想看你自己怎么得救的话，你可能也会想到这里啊。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的 roommate 就是基督徒，跟我传福音，我没有信主。我去读 master 的时候， roommate 又是个基督徒，又跟我传福音，我还是没有信主，这样的。哎，最后上帝派个女孩子来邀请我，那这样子没有办法，跟那女孩子跑去教会，就到最后就信了主了。所以，上帝有他自己的计划，上帝在带领一个人信主，有他自己计划，他有他自己的时间。哎，我们的责任是去要发邀请函，我们的责任是神把这个人带到我们的面前，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去做了我们该做的事情 ，That's it。啊，过了他，也许他到了第四个教会信了主，那没有关系，一切的荣耀算单归给神，这本来就是神的工作。他信主是神的工作，不是你跟我的工作。传福音在他身上做神的工作，这是你跟我的工作。他信主是神的工作 ，OK， 这个东西要搞清楚。所以我们做仆人的，我们的责任就是 be faithful， 我们做天父要我们做的这个事情。他暂时拒绝没有关系，这个人上帝点他名的跑不掉的，这样的。那最后是什么？最后我们要学习到这个仆人，他们是有很有耐心的， 那个这些客人是反应不是那么好的，被邀请的这些客人啊，有的人他邀请了三次，结果还是不肯来 ，OK， 而且呢，而且我们看到最后他们还什么，还杀了这些仆人。感谢主啊，我们今天传福音还没有到生命危险的这个地步，可是你要知道，我们国内的有很多同胞，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是摆上了生命的代价。我去国内做培训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参加培训的女孩子，20多岁，刚刚出头，她在校园里面做学生的工作，大学毕业以后在校园里面做学生的工作，奉献自己传道。我去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刚刚坐了1年多的牢出来。所以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说，这个仆人有时候遇见的那些人是会 abuse 他们。邀请的时候会被 abuse， 会被虐待的。所以今天愿神帮助我们，我们在侍奉他的过程的时候，我们面临灰心，我们面临失望，或者是我们面临挫折，我们里面不要有这种挫折感啊。我们的责任是做上帝要我们做的这工作。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停到这里啊，这个比喻还没有讲完啊，那下一次我回来的时候讲第二个部分啊，这个不是吊你们胃口，时间不够了。如果讲下去的话，可能还要再讲半个小时。然后我们一起先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自己的恩典。若不是你自己的差派不同的仆人来邀请我们，我们今天不会在羔羊的婚宴里面有份，我们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来敬拜你。也求助你自己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外面的街口上面，很多人他们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们失去了方向，他们活在主你自己的审判当中，他们在劳苦愁烦，他们在压力之下过了这样子的生活。愿你自己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在靠着你的恩典我们重新得力，让我们看到主你不但让我们在羔羊的婚宴上面有份，并且主你把这个圣功赐给我们，让我们这些卑微的破碎的器皿能够跟你一起同工，能够一起来分享主你自己的快乐。为了这个我们感谢你，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在邀请的过程当中我们所遇见的挫折失败等等，这一切主你都知道，你也事先曾警告我们，透过这个比喻你自己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在侍奉的过程里面，主让我们的果效不至于成为我们的偶像，让我们怎么样学习，怎么样过一个忠心仆人的这样一个生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